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又请到嘉宾喎、 啊。今集真系一定要有嘉宾，我先敢讲啦。因为呢位女诗人嘅诗咧，因为我睇咗佢嘅诗好耐，但系反而系越睇得越多越耐咧，我就越唔敢讲佢嘅诗。咁今日咧，难得佢应承可以上嚟一齐讲咧，我先系有勇气去讲佢嘅诗。咁就系陈丽娟。 吓、啊，欢迎啊，陈丽娟、嗯。 大家好， 陈丽娟，你听到廖伟棠咁样形容你啲诗，你有啲咩感受？有啲咩回应咧？ 都好开心嘅，有人睇我嘅诗已经好开心嘅。廖伟棠都系我写作嘅开始冇耐就认识嘅诗人，咁都佢嚟而家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咁 我哋都系彼此早期读者，属于系即系睇过对方一啲写得好差嘅诗，唔敢攞出嚟嘅。但系你本诗集，我觉得都冇收晒你嘅诗啦，应该系我印象你可能仲有啲诗冇收。 就系啲早期嘅唔见得光嗰啲就冇摆落去。 咁而家我哋讲緊嘅诗集就係有猫在歌唱。 係呀，但係其实有猫呢个意象係属于你早期意象嚟㗎喎。其实呢，陈丽娟嘅诗呢，佢好早开始已经比较有系统。所以有系统呢，即係有一个比较固定嘅贯穿意象啦、嗯。甚至係其实佢係比较習慣以祖诗嘅形式写作嘅，我觉得。比如猫嘅意象写嘅系列嘅诗啦，同埋尤其係瓶子啦，即係可能係最早嘅一组诗之一啦。咁樣，所以我哋介紹佢先咧。我一開始咧，我都揀咗一首佢嘅瓶子系列嘅其中一首。 瓶子，細口黑陶瓶，陳麗娟。瓶子一經製成後，就不能再變形。每個瓶子有它自己的規矩。我們每天在不同的瓶子之間進進出出。进去以后，得以肌肉筋骨相就，我们的发育都不正常。拿好你的奶瓶，作文的开头要写漫长的暑假又过去了。我以后不敢欠交功课，我以后不敢欠交功课。毕业后再入瓶封盖，阳光把瓶子的颜色染透我们的一呼一发。梅雨天与纳闷的空气一起生苔藓，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我坐在瓶子里，仰望洞口处有鸟飞来。它因为看了太多的伊撒预言，想喝水，就把一块一块的石子往瓶子里扔。好痛，我说，你看，瓶子里根本没有水。 陈丽娟，你估我点解会拣呢首呢？ 我有啲印象喺好多年前咧，你睇到嘅时候，你同我讲话，哇，好存在主义啊！ 系啊，尤其系最后头先我哋听到啦，即系佢颠覆呢个伊索寓言啦，话即系乌鸦掉啲石头为咗饮水嘛，但系嗰个伊索寓言系完全唔考虑个瓶子嘅感受噶嘛。陈丽娟呢度咧，即系都几典型佢嘅诗歌入边咧，佢经常咧都会站在一个即系，比如传统我哋思维中一个次要或者被忽略嘅角色嗰度去谂嘢嘅。咁呢度咧，你有一个意象系你自己坐入嘅进度啦。当然呢首诗，我觉得有趣嘅在于咧，其实前半部分我觉得好多香港诗人都写得出嘅，比如话瓶子系一个社会嘅制约啊，我哋成长透喺唔同嘅瓶入边啊，由奶瓶。到各种各样的瓶啊，咁我觉得呢个系好正路嘅想象、但系后边嘅想象咧就好陈丽娟啦。你不如你讲下你点解突然间咁样逆转咗一首诗，就变得难以从呢个习惯嘅方式去解释啦。 其实系学你话斋，即系开头或者写作嗰个状态，其实都系一啲大家都有嘅经历嚟嘅，就系话因为嗰个社会嘅对我哋嘅要求啦，或者我啱出嚟做嘢，觉得好违反自己本性，好唔自由啊咁样啦。咁至于后屘点解会谂到嗰个樽同埋嗰个伊索寓言咧，其实系我谂去到写下写下咧，就会有啲唔知点解嚟嘅嘢。譬如话啲所谓我哋叫做reference 睇过嘅一啲作品对自己影响啦，咁就咁我系一啲比较直觉型嘅人啦，就唔系话我而家要写一个咁嘅概念就会call翻某啲书出嚟，咁我都 可能唔係咁嘅，冇乜系統咁，就突然間可能會寫下寫下咧，就有個視覺喺個腦度，有個人即係自己即係好辛苦坐咗喺個樽底度，跟住就會諗到當時睇到個伊索寓言嗰個公仔個圖像咧，會有隻嘢咁樣想抌啲石頭落去想飲水嘅，咁我就會諗到嗰個逆轉咗嘅一個意念，可能係突然間嚟，係自己都控制唔到嘅一啲唔知點解嘅意念咁樣。 係啦，嗰陣時我睇呢首詩，我就係諗到即係比如卡夫卡《饑餓藝術家》咁樣嘅形象啦。但係依家我睇咧，我又諗到係我哋經常有時喺網上睇到條片咧，就係一隻貓啊，捐咗入個好細嘅樽入邊。貓係軟骨噶嘛，所以我諗係因為你自己一直將自己命名為死貓咧，佢個網名係死貓，咁咧令我有咁嘅想像啦。咁其實陳麗娟嘅詩咧，你話即係乍眼睇咧，好似好卡通咁樣嘅嗰種可視性，而且嗰種可視性係就趣味性，但係嗰種趣味你一經咀嚼嘅話咧，又會覺得好苦澀啦。好似頭先嗰首咁，咁佢另外有啲詩咧，我覺得佢會更加之比呢首咧更加係玩得，即係有人稱之為遊戲詩啦，有人話你啲詩有遊戲嘅成分啦。咁我覺得咧，陳麗娟嘅詩咧係某種程度上繼承咗兩個咧，即係老頑童嘅，就係西西啦，同埋呢個飲缸嘅。但係呢兩個所謂老頑童其實都好有寄託嘅，佢哋所謂嘅頑皮。咁陳麗娟都係啦。咁嚟緊下邊呢首詩咧叫《鹽的芭蕾》咧，我覺得個題目咧已經即時令我諗到呢個螃蟹卡农啦，咁但系我哋听听呢首诗先，个节奏真系好芭蕾。 盐的芭蕾，陈丽娟。我其实是真的不会跳，于是我旋转老是倒下，倒下又起来，旋转又倒下。记得我说过一个故事，一条小河上，一只小舟里。住着一对小夫妻，有一只小石磨，小妻子的小手拨弄着小石磨，那小小的把手，于是小小的出口，吐出小粒小粒的盐，然后是一小把，一小堆，一小狗，一小牛，一小货柜，一小大厦，一小山，一小城市，一小国家的盐。小舟沉没，小石磨下落不明，往自己中心磨出一个洞，仍在吐盐，我仍旋转，仍倒下。 鹽的芭蕾係嘛？啊，廖偉棠話個節奏都好芭蕾舞咁樣係咪？ 係啊，同埋咧後嚟講粒鹽嘅發散咧都好西西式嚇，即係令我諗起西西有一啲詩咧，即係從一個意象不斷咁生長、生長、生長。但係呢首詩，你嘅靈感咧係咪有一個民間故事喺入邊？ 是啊，是啊，首先呢个背景呢，点解嗰个叙述者系咁倒下呢，咁就其实系一啲即系大家都经历过嘅一啲感情烦恼嘅时候，一个人会进入嗰种咁嘅自相自怜嘅状态，但你点样将啲自相自怜用嚟做创作呢，咁嗰个民间故事就系、是有一个人佢系因为得到一啲即系天神嘅眷顾，佢有个石磨咧就可以无限咁磨啲盐出嚟。咁当其时盐系比较值钱嘅一啲资源啦。咁但系佢因为贪心咧，就磨喺个船度不停咁磨，咁磨下就即系沉咗，磨得太多盐出嚟，咁就整到自己沉咗咁样。于是个海咧就咸咗啦咁样。 系，即系典型嘅民间故事套路吓，即系海是怎样形成的。但系其实又好似都几浪漫嘅，即系好似再同你呢、這个。跌低不断跌低嘅跳芭蕾嘅呢个形象结合起上嚟嘅时候咧，你觉得就好似我哋其实依家好多啲流行曲啊，或者又会咁样讲咩悲伤融成大海啊嗰种，即系好似眼泪变咗大海，即系盐咧成为一个中介啊，将悲伤同埋海连结埋一齐。咁再加上你头先讲嗰个一个人，其实佢呢种我哋用传统民间故事嚟理解系一种贪婪。但如果我哋從心理嘅角度嚟講，可能係一種自我毀滅傾向都未定， 或者係直頭冇安全感，所以有多啲鹽。但個芭蕾咧，即係其實點解又係係咪又係解釋唔到咁啱嗰時寫作嗰時諗起就用翻芭蕾嗰個意象咧？ 我想可能跟磨有关，磨是这样转是这样转嘛，芭蕾跳芭蕾的人都是这样转。 其实是即是可能讲那个叙述者，即是他因为进入了感情那个烦恼，他就自己在想转，但其实他不是真的懂得跳的，因为真的懂得跳的人他不会跌下来的，就不停地转，但他不是真的懂得跳，转下转下会跌下去，有些苦情但又有些强迫症那种。 不懂爱但还要继续爱。其实这首诗呢跟很多民间故事相似，就是那种残酷性的。其实很多譬如格林童话我哋话系好残酷好黑色㗎嘛。咁其实佢有啲仲黑色更残酷嘅，就係比如下面呢首一隻剥了皮的猫。陈丽娟自己读返俾我哋听，因为呢首诗呢我諗佢唔想吓亲读嗰位 同事。 一隻剥了皮的猫。一隻剥了皮的猫吸用绢布包着，拿去换一个太子。太子正睡得香甜，盛饭的木桶里面铺满做种子的香叶。没有了猫皮，气还得演，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我所有的里面的里面和未及量度的最微细的抽搐？可不可以就这样不说穿？我还是很会演末世的太太，我只是腰长了一点，手脚瘦了一点，耳朵大了一点，就是不要说穿。只是当摄影机停止转动，道具哥哥要拿回我身上那块绢布，血是真的，都黏住了，得慢慢地慢慢地撕下来。 啱啱听过咧，就陈丽娟佢自己读翻佢自己嘅作品《一只剥了皮的猫》。哇！睇完之后睇翻诗，最后就讲翻原来系同呢个狸猫换太子嘅故事有关。 系啊，我谂你嗰个最初睇嘅狸猫换太子仲系粤语残片嗰只，系咪啊？ 我呢个咧系因为咧我去听男音啊，嗰位先生佢就唱呢个故事，咁佢咧就因为一路如果睇粤语残片咧，佢都唔会咁去讲嗰只猫嘅，咁一路都觉得狸猫咧就一路我都以为系嗰啲百变狸猫嗰啲有个黑色嘅眼圈嗰啲狸，咁咧嗰个。位即系男音嘅师傅，佢就话俾大家听咧，原来因为系古文里面咧，佢就话嗰个狸咧，其实系指而家嗰啲花猫嘅。咁同埋特别讲到咧，我哋细个就以为宫廷里面斗争嘅故事咧，就话即系嗰个妃子就要屈嗰、那个即系有生咗小朋友嗰位嘅皇后，或者另外一个妃子就话你嗰只系怪物。咁我哋会以为系嗰只原装嘅狸猫咁样，但系其实咧，佢点样去屈人哋系生个怪物咧？佢就唔系一只真猫。咁如果系真猫嘅话咧，咁其他佢嘅敌人就会见到咪猫咯咁样啦。原来佢系将一只真嘅猫咧就搣咗啲皮咁血淋淋，咁真係好似一隻妖怪。咁呢個就係即係嗰個男音師傅佢講俾我哋聽嘅故事。咁我聽完之後就好震撼啦，因為呢個粵語長片又好啦，粵曲嘅故事都好啦。嗰、那個故事嘅重點亦都係啲人之間嘅鬥爭，但原來有一隻咁樣嘅動物咧係被犧牲咗嘅喎，咁樣。 係啊，而且咧，首詩仲涉及一個就係真實呢個概念啦，即係到底乜嘢係真實嘅呢？頭先聽阿陳麗娟講咗咧，這個故事喺我心入邊又多咗一層真實，即係呢只血淋淋嘅貓係一種真實。但係佢自己佢詩入邊講咧，無論點樣，無論係狸貓啊定太子啊呢啲，其實即使都係道具嚟都好啊，但係血係真實嘅。甚至乎我哋依家講翻呢個故事啊，或者呢個故事歷史上根本冇發生過，或者呢個故事對只係對我哋有一種隱喻嘅意義啦。咁我諗嗰種痛感啊！如果置換在每一個人身上，咁你首詩可能是愛情啊，又可能是人與人的關係啊，其實那種痛是一樣，是真實的，就是血是真的。 咁其實似乎陳麗娟嗰個寫作風格呢都有啲好相似喎，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咧，永遠嗰個可能原本我哋聽開嘅故事個主角，大家好將個 focus 擺喺嗰度嘅，但其實往往我哋就忽略咗側邊嗰啲配角，譬如好似今次嘅狸貓換太子嗰隻貓咧，我哋以往就係忽略咗。 系啊，呢首诗又令我谂翻起阿任江啲诗啦。咁其实任江都好中意揾一啲咁嘅民间典故嘛。我都好想学佢，但系学唔到。我最近一直想写一首诗关于风吹鸡蛋壳嘅，但系就写一两句点都写唔落去。即系我觉得依家香港咧，香港人民有啲风吹鸡蛋壳嘅感觉。但系你同任江叔叔系咪都有倾诗嘅？ 我哋见面嘅时间就比较少，不过咧，任江叔叔系我偶像嚟嘅。佢见到我嘅时候，大家都会好开心，我哋会 佢好锡我哋 玩系。 咁其實咧，下邊嗰首詩咧，其實都同飲乾叔叔咧，我又覺得又有少少關係嘅。咁當然啦，咁關係係在於佢還原到一個場面啊。陳麗娟首詩叫做《中秋節假日我看金魚》啦。咁我唔知點解我就諗起啊飲乾叔叔嗰首《大笪地》。咁當然啦，飲乾叔叔嗰種懷舊方式咧，就有一種呢個滄桑男士嘅感受啦，係啦，係世事滄桑話明了嘛，佢有首詩係咁樣嘅。但係陳麗娟呢首詩咧，反而我覺得入邊有一樣嘢係令我都幾觸動我，就係母親嘅出現。 中秋節假日，我看金魚，陳麗娟。陽台上，我的大金魚在風裡擺動著尾巴，金子做的鱗片閃著對面街上面店的紅光，月亮就在這裡，昨晚整個城市點著蠟燭等著看它，就像花燈泛紫把金魚抱著，捲起魚尾巴，然後放進膠袋裡交給我，我们交换了的除了金鱼50块钱以外，是否还有一些什么？就像在我的小阳台上，母亲为怕火的我点亮了金鱼，她同人类的我要比眼前者早过了换金鱼的年纪的人要清洁美好，就像更多的中秋节月光都没有出来，就像其实他脸上是阴冷的高山和幽谷，就像每一年我都要买一个兔子或者金鱼。 中秋节假日我看金鱼，陈丽娟的作品啊，系啦，咁啊，陈丽娟就同我哋介绍下呢首诗啊， 都好耐以前呢，2000年嘅时候，学阿李伟棠话斋，即系话谂起饮光嘅诗嘅时候咧，佢嗰种怀旧就系真系啊，一个可能中年嘅男人去谂翻起佢细个嘅时候，可能个距离会比较大，呢、這个就其实嗰阵时就有少少强说愁，即系你任何年纪都觉得自己老噶啦，咁嗰阵时就谂翻起其实即系出嚟做嘢一段时间一个人，但系就谂翻起自己细个嘅时候，即系有啲感触。其实好简单嘅一个场景，又系大家都会经历过嘅嘢。同埋我比较少会写啲即系亲情啊、妈妈啊或者身边嘅爱者人，觉得比较难处理嘅。其实呢啲题材嗰阵时就到成年某个位咧，就会开始有啲嘅难以处理嘅时候，就会啊写到呢首作品，谂翻起以前嘅事咁样。 系啦，同埋呢首诗咧，你可能无以为之，但系会睇到入边咧有一个即系阴性嘅角色，一层一层咁样放大咧。首先系金鱼啦，金鱼俾我哋一般我哋平时嘅习惯思维系一个女性嘅意象嚟，金鱼系 啦，月亮啦， 系啦，跟住嗱，佢用金鱼到你个买金鱼嘅佢、然后再到佢妈妈，咁佢妈妈呢度入边咧有一个系佢捅人中嘅我，佢系想象佢妈妈睇住佢，然后佢再喺佢妈妈嘅眼睛度睇翻自己、其实我觉得会唔会系一个女仔咧长大都会有呢种感受嘅咧，即系觉得我自己唔再系当年嗰个纯洁嘅小女孩啊，嗰种， 或者系会觉得自己。即都咁大个，但系做唔到某啲，即譬如话照顾屋企得好啲啊之类嘅一啲，即系亦都唔系话要反抗呢个社会期望嘢，自己都觉得好似唔好意思咁样咧。同埋我比较早搬出嚟住嘅，咁会所以对屋企会有啲觉得会有啲可能有啲亏欠嘅感觉咁样。 所以到后嚟咧写到月光未有出来嘅时候咧、即系入边就像他脸上是阴冷的。高山和幽谷，这个他是同时指向这个月亮，又指向母亲，甚至是指向他自己。我的感受是这样。这件事呢都几衬返你刚才所讲的感情的。咁陳麗娟，你我記得咧呢首詩咧，應該唔止係你第一首寫呢啲小玩意嘅詩啦。其實陳麗娟好中意收集各種古靈精怪嘅東西嘅。咁上個月咧，仲喺文學館搞咗一個賣物會嚇、啊。佢喺文學館咧就賣佢喺京都即係執翻嚟啲喺啲跳蚤市場啲收穫係嘛。咁咧其實呢樣嘢咧好有趣嘅，我發現咧我一直都有留意陳麗娟呢個興趣，但我一直到最近我先揾到一個解釋。就是我看艾柯，即是意大利作家艾 柯， 艾柯的有一篇文章呢叫《罗列癖》 佢話咧，一啲大作家咧都有羅列癖嘅，就中意咧喺自己嘅小説或者喺詩入邊咧，就係咁一樣嘢一樣嘢咁擺出嚟，就好似一個人一個佢比喻好得意嘅，佢話就好似一個喺跳蚤市場擺檔嘅人咁樣。咁其實咧，陳麗娟呢樣嘢咧一直延續到後嚟啊。其實今日咧，佢又帶一首佢嘅新詩嚟。我講呢首新詩咧，入邊咧亦都有一啲佢又係各種古靈精怪嘢。佢就好似一個喺跳蚤市場擺檔嘅人，但係佢擺出嚟嘅嘢咧，好似又有另外一層意思喺入邊。咁我哋不如聽陳麗娟咧讀一首呢首係佢好新嘅作品，叫做《純粹的樂家與迪州》。 純粹的樂家與迪州，我們坐上由純粹的樂家與迪州，這是你們的家。蛙門說，鹿皮手袋，八條燕子，用來擁著誰的肚，都不缺。多愛你們的家。船長在甲板拉一把摺椅，唱起來。壁虎们爬进每一个早上六时的枕边，拥拥和唱着，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为了爱，我们不得不在仓房上盖更多的仓房，不得不接种合家欢疫苗，不得不为不下雪的天气道歉。在纯粹的恶驾驭的舟上，以挤迫湖未眠的灯为星子，我们蒲白到船尾，用秘存的母语接纸，从狂喜的蛙那里偷了火，在黑水上燃起一朵朵灰白的莲。 呢首诗真系极端的琳琅满目啊，好似博物馆咁样，入边出现咗啊无数嘅鬼马异象，呢啲典型嘅陈丽娟啲罗列癖出现嘅嘢吓。咁其实咧，入边咧，我又觉得呢首诗咧嗰个反讽嘅力度好强好强。尤其是呢、這個點解呢個州係由純粹的惡駕馭的州呢，但係後面出現嘅好多嘢呢都係同家庭有關嘅喎，同愛情同人嘅關係有關。因為其實如果話方舟呢嘅成立呢個意象呢都係好多關係㗎嘛、動物同動物啊咁樣。但係點解佢係純粹的惡呢？ 係啊，即係呢首詩雖然有啲裏面啲嘢好似好有啲九唔搭八啦，咁其實點解諗到一個咁邪惡嘅一隻船，而我哋又坐咗上去呢？咁其實係一個，尤其是呢幾年啦，大家睇新聞啦，即係我哋喺香港即係追求一啲嘅民主又好啦，自決一啲生民生上面嘅嘢又好啦，都比較好似好灰咁樣。咁樣就大唐其實呢，我哋又成日收到好多訊息，就叫我哋愛國愛港啊，家事香港啊啲嘅宣傳又鋪天蓋地咁樣嘅，咁就即係愛到頭都好暈啊。咁我就寫咗呢首咁嘅詩。個結尾咧，點解又會喺度好似放火咧？其實就想俾翻啲希望大家咧，即係我哋雖然喺呢度咧，大家住我隻船點解不停咁加啲倉房，就係、是、我哋啲樓越起越高，越嚟越逼，我哋又冇乜空間嘅。後尾就喺個船度，你唯一咩可以做咧，就係即係放啲嗰啲叫咩喺水上面漂嘅蓮，好似好靚咁樣，即係俾啲希望大家咁樣。 所以我記得頭先阿陳麗娟讀嘅時候，佢又當愛你們的家。我諗翻起上年，即係大家成日都聽到話你要愛香港，反而就大家可能個反抗就會比較大啲。 係咯，搞到個愛字被濫用到，依家個愛字我哋都唔好意思用，即係我哋啲詩人應該好有愛噶嘛，但係依家都唔好意思用個愛字。 係就愛愛愛愛愛咁樣。好啦，咁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啊，咁我哋下星期不如再請阿陳麗娟繼續講佢嘅詩啦， 講一啲更加刁。 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